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阴，有雷阵雨天气，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上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上升较快，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的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其中在大黄庄桥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以北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是6月18号，农历的5月初5。农历的五月初五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那么端午节呢，和我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今天是端午佳节，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福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面食达人岳阿姨。岳阿姨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过端午节，在民间有很多的方式，特别是南方，比如赛龙舟、挂菖蒲、挂香囊、喝雄黄酒等等等等。虽然南北方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那就是要在端午节这天包粽子、吃粽子。 对， 岳阿姨，您小的时候，您还记得过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干点什么吗？ 我小时候啊，那时候大家像我这个年龄的70岁以下、50多岁以上的这些老人们都非常清楚，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什么呢？想吃什么没什么，但是呢，每年到那个端午粽子节的时候呢，家长呢，就是想方设法的也要买一些那个苇叶呀、江米呀，还有枣，或者是小豆什么的，这些也是给我们包一些粽子。我们小时候在印象里头啊，就是吃一些枣的粽子和那个小豆、小豆馅儿，不像现在似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 嗯，现在一说到这样的食物啊，我们都得拦着，少吃点，少吃点， 对， 别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那时候从来没有家长说这样的话吧？ 没有，那时候吃什么都不会长胖的，因为什么呢？只有一年，只有这一次 才能吃到这个粽子。现在呢，咱们是平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可以吃。一般的来讲，像我妈妈，那时候就是说对这个节力吧，应节力的东西尽量的都满足我们。她就那时候那是斗子那种大铁锅，一包呢也是那么一锅，一煮呢就是那么一宿。那时候煤球炉子，封上火以后，完了就留一小缝，慢慢咕嘟咕嘟咕嘟的煮，一煮煮一宿，煮的那个江米特别特别黏，第二天早起来就可以吃了。 啊，那您对于这个节日期盼吗？ 期盼呀，小时候对所有的节日都特别期盼，因为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能改善生活，吃点好的东西。 嗯，看来阿姨对于这个端午节的儿时的记忆啊，全部是被粽子的香气充满了，是吧？ 对、 嗯。那除了端午节吃粽子、包粽子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那时候好像没有，现在是特别丰富。那时候反正就听说什么赛龙舟啊，完了往那个像纪念屈原呐、啊，往那个河里头扔粽子什么的、 嗯， 那是南方人的事儿， 对， 咱们北方人没有。而且呢，即使有的话，也舍不得那时候把粽子往水里头扔，吃都吃不上、嗯。 对，北方过这个节，重点还是以吃粽子团圆为主哈。 对对、嗯。 那现在呢，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了，您呢也都是儿女成群了啊。现在家里面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都会怎么过呢？ 也是包粽子， 嗯， 包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粽子都有，各种馅儿的。太丰富了。 说到吃粽子，现在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呦，包粽子多麻烦呀，又得去弄叶子，然后又得弄米，还得蒸啊煮啊，直接买那现成的不完了吗？ 嗯，自己包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感情。自己包的呢，而且呢比较放心，而且呢比较随意，你想吃什么馅儿的，就可以往里头包什么馅儿。你要买的呢，反正就是比较局限性了，是不是？像我们姐儿几个，我们每年在一起，到了粽子节的时候就围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你包我也包，包了一锅又一锅，包了一锅又一锅，有时候一包包好几百个。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基本上是我们姐儿仨比较受累，完了大家伙儿分享美食， 就跟那个过春节包饺子似的哈。 对，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各种速冻饺子，现成的饺子也有人给您包好了，也不难吃，而且还省心。但是在一起包，一家人有擀皮儿的、 哎， 有弄馅儿的，然后包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哎、 要的就是这过程。 对，那种气氛是特别美好的。 嗯，那今天呢正值端午佳节啊，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岳阿姨呢，和我们聊聊关于端午节的这个话题。端午节有什么话题呢？对于北方人来说，重点还是吃啊， 就是以粽子为主吧。 嗯，那我们就来说说怎么包粽子啊。 我女白花花粽叶手中拿，小姐妹包粽子嘛，唱起那个歌呀，乐呀乐哈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包粽子，首先呢我们得有这印儿，是吧？ 对，咱们北方人比较习惯使的就是苇叶作为这个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 嗯， 南方呢一般它是使他们当地的，他们叫箬叶，还有一个箸叶，这两种叶子都是竹子的叶子。 嗯， 箬叶呢是比较宽的竹子叶，箸叶呢也是一种竹子叶，但是咱们北方的一般的包粽子还是以芦苇叶为主。 南方呢这个由于地理环境好啊，它这叶子呢相对来说也好找，这北方我们就得用苇叶来替代哈。但毕竟我们都住在高楼大厦里面，我们上哪儿去这苇叶去？ 咱们现在所有的农贸市场还有各大商场超市都有卖的，方便极了。 嗯， 你到那儿去一看，哎呀，一到这个粽子节的时候啊，超市也是苇叶粽子叶有一个专柜，到了那个农贸市场专门卖农产品的地方，那就 更多了， 几乎各个摊位都在卖苇叶。 哦，是新鲜的苇叶吗？ 新鲜的，新鲜的。 那这个苇叶拿回来还需要做什么处理吗？还是说直接就可以包粽子了呢？ 不可以，第一个是清洗，因为它在这个水里长的时候肯定是有细菌啊，有泥沙什么的。回来以后咱们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以后，然后咱们再放在这个锅里头给它煮一下，一般的煮5到10分钟，煮完了以后呢，完了马上把这盖儿掀开了，它这个叶子呢就能保持翠绿。如果你要是不揭锅盖儿，老是盖着这盖儿闷着它，你打开以后呢它就变黄了，这个叶子颜色、 哦、 它包出来就不漂亮了。 这个叶子如果买多了啊，那剩下的还能存在什么地方明年接着使吗？ 可以啊，咱们就直接可以冻在冰箱里头，给它用那个保鲜膜包好了以后，完了你就冻在冰箱里头。 嗯， 第二年呢你再拿出来呢，还是经过加热以后给它回软还能使。 哦，那说到这个二次利用啊，就是用过的苇叶，就包过粽子的这个苇叶 还可以包第二次。 还可以包、 啊、 那香气上是不是会有一些损失呢？ 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损失，就是反正小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那么多钱吧，说的买好多叶子，就是吃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妈妈就说你们都搁那盆里头啊，搁盆里头完了用清水洗干净以后，然后呢再接着再包一锅可以使。啊，它那个粽子那个苇叶那个味儿吧，包完了以后它还是散发在这个米里头、啊、 当然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啊，买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很费劲，所以您愿意留着您就留着，您不愿意留着呢也没关系哈。嗯， 现在一般都不留了。 没有必要哈， 没有必要、 啊、买那一大把叶子得多少钱呀、啊、 用不了多少钱。有时候像那个他给你打成一捆一捆的，一捆一捆的，反正有的时候是10块钱3捆，10块钱4捆，完了再买点马莲什么的，马莲一般是2块钱那么一绺，一般的你要是买10块钱的那个苇叶吧，可以包个3-4斤米4-5斤米。 3-4斤米4-5斤米大概出个数是多少 个 呀？个 数就看你包的大小了， 就是正常的吧。 正常的、嗯、像要是我包吧，反正一般的1斤米得包个将近20个左右。 那就是说假设啊，假设是一家三口的话、 嗯、 大概有多少就够了呢？ 也一家三口有2斤米就可以了。 2斤米， 因为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吧，它属于一个是黏米做的，它吃多了以后对消化不太好。 嗯， 一般的像这个男同志啊，吃的最多的时候你别超过5个。女同志呢也是差不多3-4个就可以了、 嗯、 就是说最多的时候一般的每个人就吃2个就可以了 啊。应该说这个粽子啊，在我们端午节的家宴上啊，它不能作为主食。 对， 应该算是就必须得有。 对对， 但是呢不能吃多了、 就是说那天啊就拿这个当饭，但是它的配餐呢就是说做点汤啊，做点疙瘩汤啊，或者熬点什么菜 粥啊， 菜粥什么的、 嗯、 这一类的。哎，咱们北方的粽子一般是以甜为主，就做点咸汤来跟它搭配着那么吃。 嗯， 它不促心。 总而言之呢、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啊，吃可以别吃多了。 对， 因为这个东西不像过去哈、啊、说吃一回好像得等一年。 对， 再想吃咱们随时可以去买，或者随时可以拿来包拿来做，都挺方便的啊。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包粽子啊。叶子有了，那下面呢就要准备这个米。这个米呀、啊、你说我现在要包了， 现准备可来不及了吧？ 对，这个应该提前要泡一泡。嗯，这个米呢，最起码呢要泡2到3个小时。如果你要是想说的多泡一泡5、6个小时也可以。 嗯， 必须得给它泡，泡开了以后，完了咱们就是直接把这个粽子叶呢卷成那个锥形筒，完了搁上那个米，搁上枣啊，或者各种的那个配料。 那说到米， 嗯， 对于米有什么要求吗？ 有，其实啊，要按说有长粒儿的江米，还有那个圆粒儿江米。一般的粘度比较大的呢是圆粒儿江米，咱们包粽子最好是圆粒儿的。它那个长粒儿江米这个粘度呢就稍微小一些。如果说我不爱吃特别粘的，你可以用长粒儿江米来包。 嗯，有了江米之后我们就要泡。至少要泡几个小时哈， 泡2个小时，最少得泡2、3个小时。 嗯， 你要多了，说愿意多泡呢，泡5个小时、6个小时也可以。你这样泡出来的这个米，它煮的时候那粘度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你要是说我当时就跟蒸米饭的时候投完了，完了马上我就包，这好像煮的时候就 费点事儿， 哎，费点事儿，而且它粘度呢发挥出来的就小一些。 好，米有了。叶儿也准备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最重点的这个馅儿了哈。 对， 要说馅儿啊，这现在这些年来简直就是太丰富多彩了。 太丰富多彩！ 哎，除了我们这个南北方不同的哈，咸鲜馅儿的呀，这个甜馅儿之外呢，又发明了好多这种特别奇葩的，反正就是没有你想不到的。 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 对，我们先来说点传统的吧。 传统的，咱们北方的馅儿啊，和南方的馅儿是有区别的。南方呢在菜肴上是以甜为主，北方呢是以咸为主。具体到这个包粽子上，这个就颠覆过来了。北方呢是以甜为主，南方呢是以咸为主。咱北方人呢就最普通的就是这个小枣粽子，是吧，江米和枣包出来的粽子。但是现在的生活水平呢还有物质特别丰富，你想买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像什么蜜枣啊，什么蜜豆啊，莲子啊，各种的那个馅料，你想往里头搁什么都可以。 嗯， 往里头搁花生米啊，各种各样的， 找你喜欢， 反正你喜欢的，弄比较金煮的这东西都可以往里搁 啊。 像那个果脯也可以往里搁，豆沙馅儿，这都可以。南方的呢，就是以那个也有豆沙馅儿，但是他们爱吃肉粽子。就是鲜肉包的粽子，完了还有火腿馅的，还有蛋黄什么等等这一类的。 嗯， 他们是以咸味为主，咱们北方的是以甜味为主的。 所以说按我们北方的口味呢，如果我们吃的是甜粽子的话呢，那么最好配一点这个咸的东西，比如说咸点的粥啊， 对， 咸点的汤什么之类的， 像那个西红柿疙瘩汤，什么那个鸡蛋菠菜汤，对，都可以。 嗯， 这个就把那，因为有的人呢吃完了，一个是吃黏的，一个是吃了甜的枣什么以后，他爱促心，爱烧心，哎，吃点咸的东西呢，他就能把这个促心给你解了。 嗯，那如果说我们吃的是这种咸鲜味的粽子，那是不是就要配点这个甜粥啊，或者是甜的东西来吃呢？ 对对对。咱们这就是整个就是说给它搭配一下，反正你要吃肉的或者是火腿什么的，这个吃完了比较腻，碗里就喝一些清淡的就行，喝一些清淡的粥，像什么小米粥啊，咱们的八宝粥什么的， 嗯，都是可以的哈， 哎，都可以的。 嗯，哎，现在很多人年轻人特别喜欢创新啊，就没有他们不敢试的。 嗯， 还有人尝试把什么虾球， 哎，对呀，啊，还有小龙虾馅的那个粽子 ， 对。 啊，或者是什么炒熟的菜，比如说搁点京酱肉丝，搁点鱼香肉丝、水煮鱼， 这就是说你喜欢吃什么，咱们就包什么， 嗯， 是不是？ 对，只要你喜欢哈， 啊， 要的是这个过程啊。嗯，好，这个各种各样的馅料处理完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包了。那么在这个包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包的问题就是第一开始你卷的时候，卷这个锥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那个尖儿别漏。 嗯， 要漏完了，你到时候你第一个你包的米往下漏，第二个你煮的时候那米漏在水里以后，那汤就整个就成了粘粥了。 哦， 啊，煮出来那个粽子也不利索。 是一片叶子卷还是两片叶子卷？ 这个你得看你这个叶子呀，宽窄。像咱们苇叶呢，反正一般的呀，比南方这些竹叶呢都要窄。差不多一般的来讲，就是三片叶子包一个粽子，两片稍微宽一点的，中间搁一个小叶子，给它叠在一起，然后那么一卷那个锥爪，完了往里的搁米，先搁米，就是为了封它这个尖儿。完了搁上枣啊，或者是搁上什么各种各样的果料，豆沙呀，所有这些东西，蜜豆什么的都可以。中间一般都是果料，完了上面然后再搁上米，然后再把这个卷的这个锥筒的这个富裕下来的这一节尾叶，完了往上一搭。 需要摁瓷实了吗？ 可以，应该是摁瓷实一点。有的说呢，别摁那么瓷实，煮的时候呢，还得胀呢。但是咱们在泡米的时候，这米已经给它泡胀了， 嗯， 是吧？如果你要是说 泡的不够， 泡的时间短，那你松一点可以。咱们这就是说已经泡胀了的米，就不要太那么松了，松的那个完了包出来的形也不好。咱们给它搭过来以后，用这个线绳或者是咱们那个，那草捆紧了。完了，一个一个的码在锅里头， 嗯， 然后煮， 接下来就要到煮了哈。 对， 好，那说到这儿的，我们这个粽子算是包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它做熟了。 嗯， 那到底是煮还是蒸呢？ 咱们蒸也可以，煮也可以。 嗯，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咱们煮出来的粽子，它里边那果料散发出到米里的那种甜味啊、香味啊，那个比较充分一些。还是煮出来的粽子比较好。 嗯，那对于锅有要求吗？ 锅倒没什么要求，像现在要是说你要求快的话，可以使高压锅或者电高压锅都可以。这两种锅呢，它就是煮的时间比较短，像一般的40分钟到一个小时足以了。完了，像咱们一般的说我使那个大蒸锅，因为我包的多嘛，高压锅和那个电高压锅它那个里边容量小，它煮不了太多的粽子。如果说我这一家子，像我们家一般的送亲朋好友，一包包一二百个，完了一锅呢，最起码得煮几十个，对不对呀？煮五六十个、七八十个，这个就得使咱们那个家里那个蒸东西的大蒸锅。 要多大，有多大，使多大， 对对对，只要你能搁下就行。 好吧， 嗯， 好，那么具体这个粽子该怎么煮啊，怎么蒸，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将继续请岳阿姨和我们聊相关的话题，一会儿见。 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多年以后你别老友，妈妈告诉我他旧日的模样，穿着暮色寻找你的香。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 本周人物榜， 彭燕，女，1974年六月出生，昌平区检察院公诉二处兼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电影《钢铁玫瑰》的原型彭燕，20年来经手1800多案件，无一错判。其中130天堂别墅非法经营案牵涉受害者2000多人，时间跨度8年，涉案材料400多册。他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梳理，归纳了26万字的阅卷笔录。办案过程中，他身患癌症，仍心系案情，直至罪犯被绳之以法。 李东方，女，1956年三月出生，东方宝吉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自1984年开始，李东方扎根戈壁，以科罗版技术复制国家瑰宝敦煌莫高窟壁画。20多年，他耗尽全部积蓄，完成了9个精选洞窟壁画局部的精心复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依托科罗版技艺，他还实现了让三溪帖、明解曾和千家诗、富春山居图等国宝两岸合璧展览的夙愿。 田万明，男，1967年七月出生，公交集团第一客运分公司620路驾驶员。17年来，他安全行驶49万公里，无事故、无违章、无缺勤，创下纪录，先后带出30多名徒弟。2011年，田万明创新工作室成立，为驾驶员缓解压力，收效显著。今年年初，他发现一处路面坑洼，有碍安全，自己掏钱买水泥，和同事连夜修补，还自制了150面安全引导旗，供乘务员疏导时使用。 童音，女，1975年四月出生，怀柔区敬老志愿者协会会长。她资助拾荒老人返乡，为其办成五保户，为28位南遇冬寒的老人逐一送暖。自2012年任会长开始，他带领协会为万余名空巢及弱势老人提供了12万次以上的服务，包括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爱心寻呼等，并于201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老年教育基地，为老人普及医疗保健、老年权益等继续教育课程。 周顺海，男，1962年十月出生，延庆区新庄铺村金剪子果树服务队队长。上世纪被推荐为技术员的周顺海四处拜师学艺，成了金剪子。他引2种授技能成立了服务队，目前发展至上100人，为全区15个乡镇、本市8个公司及周边5省修剪果树6000多亩，800多户果农年增收达500多万元。他还说服农户成立性产销协会共同致富，年年牵头为近100困难农户义务剪枝。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面食达人岳阿姨。岳阿姨您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请岳阿姨来啊，跟我们聊聊关于端午节做粽子的话题啊。刚刚上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教了大家如何选择叶子，如何泡米，然后怎么包。那终于呢，我们这个粽子算是包好了。粽子包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做熟啊。 对， 刚才岳阿姨也说了，我们推荐是煮，当然蒸也可以， 蒸也可以 啊，因为煮出来的那个效果更好啊。 对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蒸和煮。蒸和煮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既然煮好，我们就先说说煮吧。 咱们煮呢，就是一般的，像现在家里都有那个高压锅呀，电高压锅。如果人口少，包的比较少的话呢，可以用这两种锅。这两种锅还比较节省时间，而且呢，煮的也是比较透的。像这两种高压锅呢，一般的呢，就煮个二三十个，三四十个最多了。你给它码盐了以后，放上水。盖上盖儿，差不多得煮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是凉水下锅还是？ 凉水下锅。如果家里人口多，或者是我多包点儿，我得送给什么朋友啊、亲戚啊，我也给他们送点儿，包六七十个、百八十个的这个，咱们就得使大锅煮了。像咱们家的大蒸锅呀，完了就可以放上凉水以后，把粽子一个一个的在底下，按着顺序给它码好了、码平了。一层一层的那么码好了以后，然后让它那水呢高出咱们这个粽子呀4-5寸吧，3寸最少得3寸， 就是起码得高出一个粽子这个距离吧。 对对对，得让它高出来。高出来了以后呢，咱们就那个先让它大火给它催开以后，然后转的中火再煮半个小时，最后咱像咱们这燃气灶都有那小火芯儿，咱们最后的时候给它转到小火芯儿再煮，最起码咱们要煮2.5小时到3个小时更好。 这么长时间 啊？对，煮透了，得给它煮透了，而且它里边那个什么各种果料、各种馅料，它那个甜味儿啊、香味儿啊，都能渗透到米里头来。 哦， 嗯， 那我中间需要打开锅看一看它是不是煮好了吗？ 可以，那个没事，这不是蒸东西，煮的东西都可以打开看一看。 哦，好，那如果是蒸的话呢？ 蒸的话。一般的反正也得蒸2个多小时吧，反正也是大火、中火、小火，哎，这么按着顺序这么来蒸。如果你光是大火，一会儿那水就没了， 干锅了。 哎，完了咱们大火煮那么10分钟、20分钟，然后给它转成中小火，中小火呢再煮1.5个多小时以后，完了就给它转成小火芯儿，小火芯儿你就慢慢哭哧哭哧哭哧让它那么开着就可以，只要是这火着着。哎，它就可以就发挥了，就 好。这时间煮到了呢，这粽子的香味应该也就是飘散出来了。 对， 但这会儿还不能着急吃。 对，粽子熟了以后呢，咱们基本上给它剪出来，剪在那个锅壁上，让它把那个水汽啊，那个水啊什么往下漏了，让这个粽子呀干松干松。一般的，咱们这个北方人讲究吃这个比较凉的粽子。热着吃也可以，热着吃反正就是没有凉着吃那么吃的那么痛快，是不是？一般的反正就是凉了以后呢，蘸点白糖再，是吧？ 你要热了呢，反正也可以，像有的人要是胃不太好，不爱吃凉的，也可以热着吃。 嗯， 但是如果要凉了以后，你那个嚼的那个糯劲儿啊更强，更好吃。像咱们一般的来讲啊，反正我们家这个粽子呀，就煮完了以后啊，我当时不捞出来，再焖它。一般的我是煮到从晚上开始煮，煮到12点，完了给它关火以后呢，先不捡出来，在这个开水这个锅里头呢，先焖着它，焖着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再给它捡出来。 这样的哈，嗯，袁阿姨又放独家大招了， 跟我妈学的。 啊，这样焖一宿的粽子，是不是应该在口感上更加糯一些？ 哎，对，它就是熟的透一些。熟的更那米发挥的粘度更好一些。 好，这都是我们说的传统的粽子哈，拿江米做的。 对。 但其实呢，现在市场上还有很多就是不是江米做的粽子。 对。 还透明的。 透明的。 什么还有这个。 水晶粽子。 水晶粽子是吧？ 对对对， 这能家里头做吗？ 可以。 啊， 可以。 这水晶粽子是什么材质啊？ 它的原料就是西米。 哦，就 是 西米露的那个。 啊，对，就咱们在那个有时候在这个卖粮食看见小圆粒白白的。它是一种树，就是椰子树上那个树干树心里的那种东西，完了给它掏出来以后，完加工成淀粉，再和其他的这个两三样淀粉合在一起制作的，全是这种小粒儿 哈， 小粒儿， 啊， 特别白特别圆的小粒儿。 那如果是拿这个做粽子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做粽子特别简单，不用提前泡，这个一泡时间长了，它一拿手一捻就全是那个面儿了，就拿水稍微给它过一下，冲一下，完了给它那个沾一沾水，完了给它控干了以后，然后就跟咱们普通包粽子一样，也是那个给它先搁上点米，中间搁上馅儿，然后上边再搁上米，然后包上以后勒紧了，这个煮的时间也特别短。煮的时间一般呢，像这个煮2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嗯， 今天上午我做了点儿，我给忘了。煮的时间长了，差不多得煮了有40分钟，结果它有的就从那个缝里就流出来了。 滋出来了哈。 嗯。它为什么叫水晶粽子？打开以后，给它剥开以后，它是透明的，透明的能看见里边你包的馅的颜色，所以呢，咱们这里边的馅呢。最好使有颜色的那个 哦， 完了像那个什么紫薯的呀，红曲米的那个米粉， 嗯，果酱的哈，什么草莓酱的， 哎，对，颜色越鲜艳的，完了你包在里头，打开以后，你这一盘红的、绿的、紫的、黄的，完了特别好看。 嗯，是啊，而且我觉得这特别适合小朋友，是吧？ 哎呀，特别黏，这西米做成粽子可黏了，比这江米的可黏。 嗯，我想如果说家里面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哈，真的是没有来得及弄这个传统的江米的，哎，这个的话时间短呀。 啊，对， 很快就能够 上桌，一会儿就能吃。而且西米呢，它对人体非常好，清热解毒。嗯，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说的用西米做的哈。除了西米、江米，还有什么可以做粽子呀？ 还有呢，大黄米、小黄米，这也是粘米的，可以做成金银粽子。就是好比你这个包这个米，你先搁江米，完了搁上馅儿，你上边就搁泡好了这个大黄米或者小黄米，嗯，哎，白色的、黄色的，打开一吃都是粘的，也特别香，特别香，特好吃。还有那个紫糯米也可以，你可以给它包成那个，哎，好几种色的。像我先搁江米，我再搁上点紫糯米， 嗯， 然后搁上馅儿，然后再搁黄米，都可以。咱们这就是发挥你自己的那个想象， 嗯， 反正粘的东西都可以包在一起。 好，这么一会儿功夫哈，袁阿姨又教了我们好多啊，让我们这个。吃粽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满了五彩缤纷， 对，嗯， 看着就好心情啊。 黄昏沉沉的影子拖着夕阳，盛夏雨挥洒在了芭蕉衣上，它缠绕着手中间，手指翻转间，粽子轻巧漂亮。灶中的木柴被火烧得作响，冒着雾气的水杯淋个滚烫。水与火一来一往，平凡间景也显得荡气回肠。剥开粽，一取筷子沾点红糖， 一口还带着嫩郁清香，小小总尖儿，小小模样，满嘴甜糯，唇齿间回味悠长。老歌谣仍然在哼唱，剥开葱一举筷子沾点红糖，呼了一口还带着嫩叶清香，小小葱尖儿，小小模样，满嘴甜糯，唇齿间回味悠长。只是后来粽子再不爱沾糖，爱也尝不遗落在童年时光，岁月和我啊只字不讲，岁月和他此消彼长，点了样剥开总一举筷子沾点红糖，呼了一口还带着嫩叶清香，小小总尖儿，小小模样，满嘴甜糯，唇齿间回味悠长。只是后来粽子再不爱沾糖，爱也尝不遗落在童年时光，岁月和我啊只字不讲，岁月和他此消彼长，变了样。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做粽子的米啊，咱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那么做粽子的这个粽叶有没有除了苇叶和竹叶之外的其他叶子可以替代呢？ 可以。 什么？ 咱们有荷叶。 荷叶呀？啊，就是荷花的那个叶子吗？ 对呀，荷叶包粽子。咱们这荷叶呢，它有一种功效是清热解毒的功效。 嗯。 完了呢，它这个荷叶呢，含一些荷叶碱呐、维生素 C 呀、还有这个连碱，它是多种生物碱，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北京人好喝个荷叶粥是吧？ 对，荷叶粥、完了荷叶茶什么的。 嗯， 这种又减肥又清热又解毒。咱们用荷叶包粽子呢，咱们煮的时候那荷叶水呢都渗到咱们这米里头，味道也好，完了还有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哦，那具体包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拿苇叶包是一样的吗？ 它这个也可以。 因为荷叶它是圆的呀。 对，咱们一般呢就给它包成长方形的，把这个就跟包饺子似的这么一个圆皮儿，把馅儿搁中间、你先两边搭上，然后两边再合上，卷成一个长方卷儿一记 哦 就可以了。 这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粽子的那个锥子的形状了。 可以，咱们就给它修剪一下。给它修剪一下，修剪一个这个跟那个苇叶差不多的，也是给它卷成锥筒，然后搁上各种佐料、各种米，成也可以包成三角或者四角的那个粽子。 嗯 啊， 好吧，想着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打算就是尝试这种用荷叶包的粽子的话呢，您可别上这个公园里、小区里的那莲花池里面去揪叶子。 有卖的。 对，咱奔市场啊、有 超市也有，超市也有。 对，有专门养殖的，有专门有卖的啊。好，说完了叶子啊，我们继续来说粽子。如果说这个粽子啊，咱今儿包多了，这咱也不能糟践东西是吧？ 对，吃不了了。 哎，这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给他那什么，如果你要是说剩下的特别少，完了说我又不想吃了，这粽子我吃够了，完了你呢就可以给他，把开水呢煮开了，完了把它给搁在那个水里头熬粥时，给它打散了、可以喝糯米粥。如果你要再说我包的多一点了，但是我这两天不想吃了，你就可以给它冻起来。冻起来完了，你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再搁在锅上一蒸，或者搁在微波炉里那一转，跟咱们那个新包出来的差不多。 这个不需要提前解冻什么的吗？ 不用，直接蒸就可以，不用解冻。 蒸，再蒸的话蒸多久？ 你捏软和了，一捏软了，行了，这就可以了。 除了蒸的粽子或者是这个煮的粽子之外啊，这个熟了的粽子还能怎么吃啊？你看元宵 咱们有煮的， 也可以炸， 粽子也可以炸， 可以。你给它剥开以后，搁在这个平锅里头，搁一点那个油。别太多了，不像那个炸油饼似的说整个扔在那里的，你就给它搁在平撑上，哎，来回来去那么煎煎它也可以。 嗯，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咱们北方常吃的这种甜口的粽子哈。 对对。 那南方的朋友呢好吃个咸的，另外呢北方朋友呢可能也想尝点新鲜的哈。 对。 那家里能不能包点这种肉粽子呀或者是这种咸鲜味的粽子呀？ 对。也有少数人是比较爱吃肉粽子的，不光是南方人爱吃，咱们北方人可能也有少数人比较爱吃这个 鲜肉粽哈。 对，鲜肉的，鲜肉粽子咱们一般的呢，先把这个肉啊切成块儿，切成这个，反正别太大，不像那红烧肉是那么大块儿，比红烧肉的稍微的小一点儿，肥的和瘦的要给它分开，就是大肉丁吧。完了给它也是按咱们和揉馅儿的，先给它喂一下。搁上各种什么酱油啊、香油啊、料酒啊、调料都给它搁上一些，抓一抓，给它腌一腌。腌一腌以后呢，咱们包的时候呢，是也是先把它粽叶卷好了以后呢，先搁点米，然后呢，咱们最底层这层肉是瘦肉，要先搁瘦肉，然后搁肥肉，肥肉上头呢，咱们再搁瘦肉，这是三层肉。三层肉两瘦一肥，肥在中间、然后咱们再把米盖在上面，然后再给它包上，完了系紧了。这个也是跟那个咱们那个甜粽子一样煮的时间， 只不过就是馅料不一样。 对，馅料不一样。 对，我记得我去南方的时候啊，就是南方他们不是经常包这种大肉粽吗？ 嗯， 他们那个肉粽的形状啊，跟我们北方的那个粽子形状不一样。 对， 他们是四个角的， 四角的，斜四角叫斜四角。咱们一般呢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粽子是三角粽子，还有一个就是锥形粽子。 嗯， 南方人比较爱包那个锥形的。 哦， 嗯， 还有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包粽子也不用那个馅，好像直接就拿那个叶子，也不怎么捆不捆就成型了。 对对对，哎呀，能人太多了。 嗯， 哎呦， 那都是手艺、 对对对对对、咱北方人一般都是马莲，使绳的还是少。马莲草那个，哎，也有劲儿捆上。而且它跟这个苇叶呢也是比较搭配的。 嗯，当然了，像我们这种就没法跟人比这个了。 对，没错。 别说不用绳了，就把这个粽子的这个锥筒啊，能给它弄好了就不容易。像我呢，就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东西啊，从小呢也没做过，只是见姥姥奶奶包过。 对， 也插不上手啊，也就别去捣乱了。但是我见过就是头一次包粽子的人吧，因为他掌握不好那个劲儿，所以它底下那个锥筒它老是弄不好。 对，就是两个叶子那么一搭，就按咱们玩似的，哎，给它卷一筒， 就是卷成那个我们常吃的冰淇淋蛋卷的那个形状。 哎、对呀，就是那个，这卷成筒以后，搁上各种那个米呀、什么的配料什么的，然后上边还富裕一截儿。咱们卷的时候是紧着一头卷，上边让它旁边让它富裕出来比较长的那么一块。完了的长的这块最后就是盖盖，就是往锅一卷，然后再那么拿绳一勒，这一个粽子就出来了。 嗯，其实一家人呢在一起团团圆圆包粽子呀，这粽子到底包成什么样不重要啊，好不好看也不重要，也没有人会怪你、抱怨你 一种心情、 这个、哎，重点就是这个过程。 对对对， 一家人在一起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 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挺推荐，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啊，请他们参与进来。 对， 一方面呢动手， 对、 也好玩，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给他讲关于端午节的一些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和故事， 对， 远远比拿着一本书去给他讲， 对， 效果要好得多。 对，这是现场那个现场教的，比较有人情味的一种情感。 嗯、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啊，关于这个粽子的话题呢，说的也差不多了啊。其实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要是在南方的话呢，到了端午节这一天啊，似乎可玩的就多了哈。 对， 像什么赛龙舟啊、饮雄黄酒啊，小朋友还可以拴这个五彩线呐、 对， 挂香囊啊， 对， 然后熏这个艾草之类的啊。 对了，因为到那时候那个蚊子什么就比较多了。 嗯，到我们这儿呢，好像就剩下吃粽子了。好吧，没关系、那我们就粽子包好、做好、吃好，当然重点呢是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更好。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端午节特别节目 跟大家一起包粽子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岳阿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岳阿姨端午节快乐。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嗯，好吧，祝大家吃粽子吃得好，过节过得好，注意啊，粽子虽好，小心不能吃太多了。 对， 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